这永恒的空洞，就当作你的离去起不了作用，我的心还完整的像一个黑洞，深深的把你吸附在无边宇宙，一抬起头就能够看见你依然 周末好，我是一梦，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 怎么着，你是不打算给我留气口让我介绍自己了是不是？ 说啊， 说得这么流利， 这不一下就看你了吗？ 好，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传说中的妇女挚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哎，天一、好，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呢是闻香识女人。哎， 让我想到那部电影《闻香识女人》。 对，是有这部电影啊。 你看过吗？ 我没有啊。 我知道因为是这个答案， 但我知道有这部电影。 嗯，好了，大家可以猜一猜，我们说闻香识女人要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哈？ 哎，这个顾名思义来，其实就是香水。 对，我觉得可能为什么说闻香识女人，是因为大部分大家想到香水的时候都会联想到女性。 对， 但其实男性也会喷啦。 当然了， 对吧？今天我就只能作为男方代表来讲一讲男士的香水哈。 对，我们都说这个香水呢是女人第二皮肤、就是它是以女人心情的一个诠释。 哟，就是心情不好了喷一款，心情特开心再喷另外一款，是这意思吗？ 那倒不是了。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身上或者是你的屋子里面香香的那种状态，会让你的心情非常的愉悦的。 这倒是真的。 对，确实是、就因为你会处于一个那样的一个 香味包围 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会很幸福。 它特别能提升那个周围的氛围， 对 吧？对， 没错。而且比如说喷不同种类的那种香水，可能会有的是让你觉得哇，自己突然大女人起来，有的 大女人， 对，有的突然小女人起来，有的突然公主起来。 对，而且不同的季节，比如说夏天我们会喷什么样的香水，冬天喷什么样的，不同的香水会带给你不同的感觉，这跟季节也会有关系，对吧？ 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收看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也可以听的一个广播嘛。那我们的这个收看方式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了。 对，你也可以在网上找到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易直播，在易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 是的。那其实再过三天呢，就是我们的6月26号我们的青年广播这个一周年的台庆了。 对， 那么在当天呢，我们还准备了有很多的这个砸金蛋的活动，然后金蛋里呢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的兑换券，然后呢还有很多的精美小礼品。特别强调一下，砸金蛋的一等奖呢是由中青旅药业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就是大溪地的5晚8天自由行。那这样一个要约新旅行可以说是非常的豪华啦。 对，那这个季节呢，除了是我们可以看我们青年广播听我们青年广播的季节，同时也是我们 今年很多人都关注的世界杯正在举行的时间、 哎、是的， 对，那么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啊，因为你们不仅可以跟我们一起看球说球、嗯、最主要的是还能跟我们一起吃小龙虾。 哎，小龙虾 6月14号到7月15号微信搜索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节目的互动，每天将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计时的爆料马小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可配送。 是的，没错。那么其实我们不仅可以砸金蛋抽大奖，而且呢吃小龙虾。那6月26号呢，线下呢我们也会和你一起做蛋糕看电影。那我们这个台的美女主持人呢，化身蛋糕制作师，带你一起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蛋糕。982特别放映厅的邀请你和你的朋友一起来看一部青春，有关于青春回忆的电影。观影现场呢，我们也会有超级多的丰富的抽奖活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快来了解更多的活动信息吧。 对，不管怎么说，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们有好吃好玩好看的等着你啊，赶紧关注 赶紧关注我们。好，那接下来还是我们的第一部分潮流风向标。好的，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哎，今天我们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呢，是十支让你显白提气色的口红测评，哪一支才是你的 C 位正红呢？ 最近这个 C 位这个词特别的火啊，自从这个选秀节目变成了网络选秀，变成选偶像团体之后、嗯、大家都会在乎这个 C 位、嗯、我这个 C 位反映出来它在你心中的位置，它在众人眼中的位置是最重要的、嗯、所以 是的， 到底哪颗才是 C 位的这口红呢？ 而且我们说这对，确实是刚才天一说这个 C 位，最近说到这个 C 位就一直很流行的一个词， 最近 你知道吗？前天昨天吧，哎，前天的时候我照了我们班集体的毕业照。 你是 C 位吗？ 我真的是 C 位啊。 为什么？因为你个儿最矮。 没有，我莫名其 个最高。 我莫名其妙的就站在了，正好老师是第一排， 对，老师 然后是第一排，然后第二排， 女生第二排， 第三， 男生第三排， 我是第三排，因为我们上面还有人 啊，就你们很多排。 正好我就是正中央的那个 C 位。 你是不是特别默默的凑到那个位置？ 我还真没有，我因为我不太喜欢那个位置。 你是被挤过去的是吗？ 挤过去的，就很神奇哦。 好 OK， 我们言归正传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正红色的口红。那个正红色呢、哎、一直都被评为每一个女生都要拥有的一个口红色号之一。 对，因为正红色虽然它生活中可能用的频率没有那么高，但关键场合如果你有一支正红色的口红，瞬间让你在众多美女当中脱颖而出。 哎， 我特别像卖假药的这话说的。 而且呢，它是显脸白、显牙白、显气场，适合四季中的每一个季节都 OK， 同时呢也比较适合很多黄皮的人使用。 对，反正这个颜色一定具备是有些场合这个颜色特别能压台，这是真的。 对，那今天呢，一梦的就选了市面上的口碑和品牌都比较好的十支正红色的口红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是正不正，到底哪一支才是最正的。 我们起来一睹为快啊。 哎，好的，什么就是我们先说一下啊，先说一个正红色的标杆吧。 嗯，正红色的标杆看看是什么样的颜色。各位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看一看啊。 嗯， 光听是听不出来的。 是的，您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一直播哦、嗯、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我们来先看一下正红色的这个代表呢，就是迪奥的999，参考的价格呢是300元。 价格呢算是口红当中中等偏上一点点、嗯、但是这个颜色我可以说是非常漂亮。 这个你应该听过吧，迪奥九九九。 我其实对这个就是这个后面的编号我不知道，但这款我是真的见过， 你是知道的， 因为就是在商场里面这一款都是摆在一个比较显眼的位置、嗯、 其实作为正红色界最火的一根啊，我们就来先看、嗯、就是我们看了它这个图片之后，哎，其实它真的是一个正红色标杆的这个称号。我们来说一下什么才叫真正的正红色，我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小小的一个常识啊。简单来说，什么是标准的正红色呢？我们常见的这个标准红色呢，就是 RGB 的参数是2550。 嗯，这个就是我们在那个电脑上 2550， 对，我们在电脑上如果去调这个红色的话，就用这三个 RGB 的纸，就是红黄蓝的取值之后， 是的， 这款就是最红的那个颜色。 没错，那其实这款的颜色呢，其实就是很接近那个颜色了，最接近的那个颜色。 对，因为电脑上颜色跟我们实物中其实理论会存在一定的色差啊，那这款应该是最接近正红色的。 对，它是一支饱和度非常高，这个明度。就是明度高的一个正红色，看起来呢就是会偏活泼一些，所以很多人都说涂上迪奥999后呢，不仅会这个气场全开，而且特别显白，适合用于每一个这个场合。 哇，说实话，如果上班的途中或者说是在一些朋友聚会的场合，如果哪位朋友涂了正红色的口红，我会想说哎呀，这位朋友今天出门很重视啊。 是，而且其实主要它的这个底色就很正，就算是薄涂颜色也还是会非常的正的。 其实好想看一看哈，可惜今天我没有样品。 我没有这个样片，我们只是给大家 推荐一款。对，我们只能说推荐一下，大家如果想尝试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一款。 是的，然后我们再来推荐第二款口红呢，就是芭比布朗的 Bobbi Brown 的纯色奢金唇膏。哎，这个是28号，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哦。哎，这一款它的这个参考价格呢是300元， 价格差不多跟上一款。 对， 但是说实话这一款的颜色感觉目测比刚刚的那一款颜色要再深一点。 是的，而且它的这个饱和度呢是跟999非常相似呢。对，而且它也是非常接近那种正红色，不过它有一点点稍微偏橘， 或者是我不知道这款这个唇膏的材质它是不是偏哑光一点，看着 对 所以看起来颜色会略深一点。 嗯，是的，所以这一款呢也是一梦要推荐给大家的。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个 Colourpop 这一款口红。这款口红呢就比较亲民的价格了， 41.6元。 41.6元，对。 啊，这个好精确啊，连六毛都说出来了。 这是这次的测评当中唯一一个不过百的一支口红， 而且这支是唇釉。 对， 还不是我们的唇膏。 而且 Colourpop 的这个颜色真的让我很惊艳，就是轻轻的点到嘴唇上一点，然后用这个手指晕开，颜色都会非常的正。 哎呀，我觉得这款可能日常生活中使用更方便一点。 对，但是跟999相比， Colourpop 的这个透明度有一点点低，薄涂比厚涂更好驾驭。 哦，明白了，就是你涂厚了的话就彻底把你嘴唇的颜色给盖住了。 是的，不过在这里，对，不过在这里一梦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它这个口红的唯一的缺点就是卸妆的时候不太好卸， 就是附着度太高了。 哎，是有一点点。好， 我们看下一款啊， 接下来看一款香奈儿唇膏笔。哎， 唇膏笔，哎，这个是我们推荐当中比较少推荐的一款啊。 嗯，这个唇膏笔，然后参考价格呢也是320元， 目前最贵的。 对，首先我先觉得这个设计很好看，就是这种唇膏笔设计虽然就很多的这个牌子都采用过，但是我觉得还是觉得香奈儿这款其实是最实用的。这一款的唇膏笔呢，我们来看一下， 再看一下。 对，哎，其实这个唇膏笔有一款，有一个牌子叫 NARS 他们家的唇膏笔是需要削的，每一次削的时候就会感觉浪费了很多。但是还有一个是梦妆的笔呢，这个头是又太粗，起不到可以画这个唇线的作用。但香奈儿的这一款呢，这个笔头又细，又是旋转出来的膏体，既不会很浪费，又可以很好的勾勒出我们的这个唇边。 对，我觉得这个对唇线一般的唇膏是做不到的嘛，你必须要专用的这个唇膏笔才能勾出来。 是的，而且这个口红呢属于是一个暖色调的红口红，薄涂的话颜色的饱和度会变得很高，而且更接近正红色。 好像这几款颜色都建议大家薄涂哈。 对对对， 不是这几款颜色，这几款我们推荐的都建议薄涂。哎呀，这个字好难发音， 平时 薄涂。薄涂。 对，是的，所以这一款呢也是一梦今天要给大家种草的一款。我们接下来再看一款是 Tom Ford TF 的07号 Ruby Rush， 这个是345元， 还有个7毛， 346吧。 对，将近346元。 对， 哎呀，这个是目前来着，我怎么越到后面推荐 这 个贵？ 这次是最贵的一支， 最贵的一支。 小红书对它的好评也是不断的，它应该算是最美的正红色。 为什么这么说？ 哎，就是涂在嘴上之后呢，大家不难看出来，就是它是一支饱和度高的口红色，偏蓝调的口红。 偏蓝调。 对，在这个光底下衬托的话，而且跟正红色的差距有一点明显，就是不知道就需要多加多少层这个滤镜才能拍出它们真正无底的红色，而且推开之后 后发现它的底色相对于来说是有点偏蓝调的。 哦， 所以说即使就是厚涂三层四层也是和999有一定的差距， 就色调上会有点差别。 虽然它和正红色有点差距，但是这一款 Tom Ford 07的这个 Robbie Rush 的颜色的确是很美，而且很百搭，一年四季呢都可以涂，再加上 TF 的质地是一就是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入手的一个口红， 就是小贵了一点我觉得啊， 确实是有一点小贵。 哎， 天一，这个可以送我生日礼物。 我默默地记下了，然后默默地把你的生日忘掉。 好，我们开个玩笑，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下，要给大家说的是 YSL 的零一号，也是一个热门色号，参考价格呢也是320块钱。那圣罗兰的零一号呢，这个 Hot 呢也是卖的是比较好的一支，正红色的口红。其实不管这个是方管在官网实体店还是代购那里，经常就是断货，而且就连有这个零一号色的这个纯彩盘。也经常一盘难求， 因为我觉得这款颜色的用途非常多嘛，你薄涂厚涂呢还会有不同的效果。关键是我觉得他们家的口红啊，我觉得味道很好， 是吧？ 对，虽然我不用口红嘛，就是我给我妈妈送礼物的话，我会选择这一家的口红，但这个颜色我不会送给妈妈了哈，我会送妈妈稍微偏暖一点的颜色。 就前面给大家给你推荐那个蓝色调的，其实是可以， 可能妈妈更适合一点。 是的， 这个我觉得年轻人也不叫年轻人啊，我觉得刚出门的学生可能用这个颜色，我觉得还稍微正了一点。再过一段时间在职场打拼一段时间之后，这一款口红我相信一定会成为你职场妆容的利器。 是的，而且要跟大家说的是 YSL 的质地也是非常不错的，滋润度显色度也是正合适的，不会像圆管那样因为过于滋润而导致这个显色度和持久度不太好。因为我有一支圆管的46号，应该是它的就是很滋润，所以它的持久度就不是很好。 就这一款算是各种功能之间比较平衡的一款。 嗯，是的，没错。接下来呢再给大家推荐一款是我们来找一下啊，这个图片有一点点多。 OK， 我们找到了，这个是阿玛尼的挚爱唇膏400，参考价格呢是310块。阿玛尼呢，阿玛尼家不管是唇膏唇釉还是口红，只要是400的色号都会被称为正红色 啊，这是他们自己的这个色号的数字。 对，就是本来其实这一款要跟大家说的是它真的是很滋润，对， 用起来比较滋润， 就是不管你再怎么叠涂，颜色的饱和度就是上不去，而且明度就是也是不是很极正红色，还是有点偏蓝色调。 所以说就是如果你的嘴唇的颜色本身底色足够重的话可能还好，如果本身颜色就不是很重，如果涂这一款怎么涂都上不去，那不是很着急。 没错，所以这个就是今天一梦要给大家说的这些口红，同时要跟大家说的最后一款阿玛尼的这款口红，平时你素颜涂也是 OK 的，完全可以驾驭得了。对，是非常好看的。这就是今天测试的十支口红，其实不管是质量和口碑都还是算得上很能上位圈的一个产品。 对，300块钱起， 质地呢 便宜， 也对，质地也都是大部分同学都很喜欢的这种滋润型滋润款的这一种。所以偏正红色的口红同时对黄皮肤的人也是非常的友好的。 对，我们大部分人毕竟这皮肤颜色是偏黄的嘛，那这个红色可能跟你的肤色会更搭。尽管它我觉得稍微挑一点点场合，但是随着你这个质地的不同，你涂的薄厚不同，其实它可以出现在更多的地方。 是的。好，我们来说一下我们潮流风向标的第二条啊，那早晨空腹喝一杯水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哎呀，这个我们看很多影视剧当中啊会有这样的推荐，比如说早晨起床之后先喝一杯这个什么柠檬水啊，柠檬水还少一点，蜂蜜水，说这样可以方便那个早晨的排便呀，然后让暖胃呀，影视剧中经常会这么演。但你说它真的好不好呢？看 看 一梦怎么说 啊。其实说实话没什么不好的。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虽然我们都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干，但是就是在休息嘛，但身体的这个新陈代谢它是没有停止的。 对， 然后仍然要呼吸要出汗，所以早上起床之后呢适度的喝水补充体内的水分还是非常好的。就是有的人会觉得，哎，空腹喝水会不会影响这个消化呀，冲淡胃酸或者 其他的什么的，但其实没有，就是你只要不要喝太多就好了，胃酸不至于因为你喝了一点水就被冲淡了。 对 对， 而且我觉得我自己的习惯啊，我习惯在喝水之前早上起来先漱一个口，然后再喝水。因为我总觉得好像经过一夜之后，你嘴里面也会有一些 干干的， 对，也会有干啊，或者一些细菌啊，我就会先漱一下口，然后再喝水。 所以总结来说呢，就是这水啊，别喝太多，100到300毫升就可以了。温水、热水、凉白开、矿泉水都行，只要你喜欢就好。 对，我觉得这个习惯很好，我们多喝水，方便身体的那个新陈代谢嘛。 是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播放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回来。 My heart, it came to life. This ain't easy.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好好聊一聊这个哈。 嗯，对。那么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的收看的方式。 嗯，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了。 对，你也可以在网上找到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在6月26号我们台庆的这一天呢，我们还准备了砸金蛋的活动。那金蛋里呢，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的兑换券，还有很多的精美礼品。那在这里呢，也要特别的强调一下，我这怎么了？一直在卡。那砸金蛋的一等奖呢，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就是大溪地的5晚8天自由行，这样一个耀月新旅行可以说是非常的豪华了。 对，然后我们这个活动啊，不仅有好吃好玩的，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看球的时节，我们有个特别好的搭配要送给您，就是小龙虾。所以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有福了，我们不仅能和你一起看球说球，更主要的是呢，还能跟我们一起吃小龙虾。炎炎夏日，足球和小龙虾就是绝配。6月14号到7月15号，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节目的互动。每天呢，将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计时的爆料码小一份。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可配送。 嗯，那么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活动呢，我们不只有这些啊，以上说的这些。6月26号呢，我们线下呢还要和你一起来做蛋糕看电影。那美女主持人呢将化身蛋糕师，然后呢带你一起创造属于自己的蛋糕。982特别放映厅呢邀请你和你的朋友一起来看一部有关于青春回忆的电影。和观影现场呢，我们也有超多的丰富抽奖活动。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快来了解更多的活动信息。 对，你看，动动手指，好吃好玩送到你身边，这个时候你还不关注在等什么，对不对？ 是的，没错。那今天我们说到这个闻香识女人啊，闻香识女人，其实我是个人非常非常喜欢喷香水的人。 我以为你一个表情特别皱着眉头，是非常非常不喜欢喷。 我真的是太喜欢喷了，就是 可是说实话，平常上节目我没有闻到你身上有这个香味儿。 你可能鼻子坏了吧？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我鼻子灵着呢。 你可能鼻子真的坏了，因为我每次出来都会喷香水。 是吗？ 你这次闻一下有没有？ 我这次靠近一下。 OK。 我 有吗？ 我一直以为这个味道是你身上化妆品的味道。 啊？ 就是你擦了某种护肤品，我以为是这个的味道。 哦，你没觉得香吗？ 我觉得有一点点重， 有点重。 就是首先那个像一梦，我不知道你喷的是哪款香水啊，你的这个味道闻起来它是比较淡的，首先它不会说咱们俩离像咱们俩现在坐这个位置1米的距离都能闻到，没有那么夸张，它1米距离基本是闻不到的，可能只有擦身而过的那个瞬间能闻到一些香味儿。然后这个香味儿，就算是你喷的是哪类的香味儿，它是属于不像是花香。对吧？ 对， 闻起来不是花香，像某种混合的香味儿。这是为什么我误会，把它以为它是一股，它你可能喷的是不是？你可能是身上涂了什么比如护肤品啊，它的味道，我以为是，因为没有那么的清淡给我的感觉。 嗯，对。 所以你平常喷香水是喜欢这种比较混合味道的？ 对。我是说实话，就是有的时候我可能喷一下这个香水，然后我再喷一下这个香水，就是混在一起的。 啊。你会喜欢把不同的香水混合起来一起喷呀？ 嗯，对。 那你从什么时候第一次开始喷香水的？ 我小学就开始喷。 小学就懂得喷香水了？ 对。 是妈妈的香水吗？ 当然了。 偷喷妈妈的香水让自己香香的。 对，就是我怎么说，就是我很喜欢香味儿，就是特别香的，不是特别香啊，就是喜欢闻香香的味道，我会感觉。我真的是感觉我的精神会很愉悦，我很幸福，我就觉得我是小公主。 那你从小就开始喷了，你真正自己买的第一款属于你自己的香水大概是什么时候？ 嗯，我想一下，初三吧。 初三买第一款？ 对。 是买的很普通的香水，还是一个名牌的香水？ 名牌香水。 名牌香水。 是香奈儿的那一款。 香奈儿。 对。 当时自己挑的还是别人推荐的？ 哦，自己挑的。 就你觉得那个这个味道我最喜欢？ 哦，真的好喜欢。你知道那我整整喷那个香水持续了，我想一想啊，我一直喷到了大一。 就从高中初中高中三年再到大一，就一直用这一款香水。 哦，对，不是用那一瓶 啊，我知道，就 这 一款。 对。 哇，你这么爱这个味道。 我可以哦，这次没有给大家，我没有给大家找这个图片，我可以跟大家用说一下这款香水叫什么，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用过。 那你当时买这个香水你什么场合用？因为大家知道初中生高中生好像平常上课嘛，你不可能把身上喷得香香的。 嗯， 那你什么时候才能用到这款香水呢？周末出去玩吗？同学聚会吗？ 不啊，我平时上学就喷啊。 平常上学就会喷一点？ 当然了。 你们学校不会管吗？ 我喷香水它也不是那个什么吗？ 是什么？ 也不是化妆。 所以你是觉得从小就喜欢身上带的味道？你周围的朋友会不会觉得，哎，你怎么会喷香水的呢？这么香。 我告诉你非常搞笑的一件事情。 嗯， 就是我上大学了嘛，就是初中包括高中同学，就是只要闻到这个味道就知道沐浴梦来了。 它成了你的标志性的味道， 成了一个我标志性的味道。虽然就很多人都喷，但是我一直在用这个香水，就是我真的太喜欢了。而且 你是找到这款香水？ 我找到这款图片，可以给大家 可以在手机上给大家展示一下。 对，没错，给大家看一下。嗯，镜头可以切到。 好，镜头切到。 哎，这边 好，能看到这个瓶子的轮廓的样子啊， 是吧？ 嗯，你是为什么后来又换了呢？按理说你对 这 个应该 这个是香奈儿邂逅三个系列的香水。 嗯， 我喜欢粉色的，适合走甜美路线的妹子，很香甜的味道。 很香甜的味道。嗯， 是的，没错，就非常适合。 适合你那个比较年轻的，这话说的会得罪人，比较小的时候是吧？喜欢这种比较香甜类的。那什么时候开始换香水了呢？ 我大概就大学之后就开始买各种各样的香水， 就会找更多的味道， 更多的味道，然后各种就是比如像一些网红推荐的，就网红产品啊或这样的，就是会选择。 嗯， 而且我很喜欢香水摆一堆， 看着好看是吗？ 很好看。 对，我觉得香水瓶子的设计通常很好看。 对，非常好看，确实是这样的。 哎，那我就好奇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大侯哈。 嗯， 我们今天的大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对， 大侯，你第一瓶就是自己买的香水自己用的，大概是什么时候？ 是我上大学的时候。 你看人家大学才买，你说你初三就买，你说是不是太早了点？ 主要是那时候高中想买也没钱买。 你的钱从哪来的？ 我爸妈买了。 天哪， 你爸妈对你好好。 对啊， 对，就是因为我很喜欢香水， 所以他初三就买。 而且我觉得女生喷香水就是会显得这个女生格外的有情调， 是的， 有趣，而且就是不会觉得这个女生， 我觉得她能增加一个女人的风韵。 对，而且总不希望大家一闻就是你洗过衣服的洗衣粉的味道吧？就 洗衣粉的味道是有多难闻？ 洗衣粉的味道是很好闻，但是我觉得和香水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那倒是。那个第一瓶香水多少钱？大侯还记得吗？ 我当时买的是一瓶安娜苏的，是那个摇滚的那个香水。 哦， 那个好像淘宝买的，我现在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了，200多块钱。 你买了个假的香水，喷了一年是吧？ 不会的，不会的，我觉得不会的。 那是为什么喜欢那一款？是去实体店试了之后喜欢那个味道？ 其实没有，就完全 是 颜控。对， 哦，就看 当时突然想做一个坏女孩，摇滚女孩， 就买来了。 对， 因为确实是很多香水瓶，它的那个设计什么的，确实是很好看。 嗯， 对。 还那好，那既然说到了这个香水，你都说自己那么早哈就开始用香水了。嗯，就我总想说，这加个儿化音香水，我考考你们怎么样？ 嗯， 我手里面有5道问题，哎，我看看你们对香水的了解到底是仅仅是喜欢颜控往上喷呢，还是说平常你们也会就是聊一些跟香水相关的知识，好不好？ 嗯， 这样我们一个一个来吧，现在是我出题嘛，你们两个轮着来，好不好？ 好， 首先这样，大侯吧，我手里有1到5号题，你选择一个吧。 5号， 上来就选5号。 对， 哦，我觉得5号题最简单了。 你看。 啊，这个我猜这个应该难不倒那个大侯。我问你，我说啊，你知道香调有哪几种？时间最长的是哪一种？ 我知道的有 EDT、EDP， 然后还有香精。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问的不是很准确。这个香调指的是，我们判断闻，通常闻一款香水， 哦， 闻的是哪几个调？ 花香调、木质香调，是指这一种吗？ 不是， 完了，答不上来了。 没有，这个你肯定知道，就是我们闻一款香水，香水当中会有几个调 啊？ 任何一款， 前中后调吗？ 对， 嗯嗯嗯， 那对吧？一副你没听懂的样子，一梦。那你知道哪个调的时间最长？ 尾调。 尾调。 嗯， 我就说我们这道题是最简单的，我觉得这道题就白送分的题。 那我有什么奖品吗？ 没有。好了，最后轮到一梦了。我们的目的是让更多的朋友了解香水。 嗯，好， 好，现在还有一到四号题，选吧。 一到四号，三吧。 三， 嗯， 好。哇，这个题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的难度，跟刚才那个我们大伙回答回答这个问题啊有一定的相关。 嗯， 就是香荷。荷是核桃的荷，荷仁的荷。香荷指的是香水的哪个调？刚刚我们大侯说了，香水铺我们经常闻一个香水的话，会闻它的前调、中调、后调。你猜香荷指的香水的哪个调？ 中调。 哇，你们今天还真的是厉害啊，没难倒你们。我觉得这道题稍微有点难。你是怎么判断，还是你就知道什么？ 因为我突然想到那个枣弧形，所以它中间是鼓的。像应该是中调。 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其实我们可能很多对香水没有那么熟悉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如何判别一个香水。我们闻的时候呢，首先刚刚闻到的这是前调，很多香水的前调是特别浓烈，但是时间非常短，而真正的中调是这个香水当中的核心的部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它最上最希望大家能够闻到的部分，并且这个香调的这个中调，香味的中调通常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大概有数个小时。那香水的品类不同，持续的时间不一样，但这是这个香水的核心，所以我们会把它称之为香荷。而后面的尾调呢，是持续时间更长的。我们刚才我们经常有句话叫做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其实用来形容香味也很合理。好的那种香水的味道真的是数年都可能散不掉，仅仅是一滴，但这样的香水极其名贵了哈。 嗯，对， 好，继续吧，这回轮到大头了。 那我还要一个单数吧，一号。 一号， 嗯， 呀，一号，刚刚我们考过我们的导播的朋友，我们的导播老师，导播老师没答出来。香水起源于哪个国家？ 是法国吗？ 他，你跟他回答的一模一样， 那就不是了。 义正言辞的告诉你不是。 那是哪里啊？ 你猜一下嘛，在。 是欧洲吗？ 看看啊，应该不算。 天哪，难道是？ 好吧。那个不难为你了， 嗯， 是埃及。 埃及， 对，你看啊，其实我们对于埃及的最深的印象其实是香料，大家有没有印象？嗯，我们埃及可能这个是它一个特产， 艳后。 对对，讲的是埃及艳后，也是对哈。 嗯， 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啊，埃及就开始使用香料了。远远这个其实比埃及的其他的文明更早。那埃及人发明的这种可非神香，就是人类最早的香水。不过因为那个时候的技术啊，尤其是对酒精的提纯技术还没到现在这个程度，所以它这个更准确的来说应该叫做香油。 哦， 这是香水的最早的雏形，所以它是起源于埃及的。 懂了， 你看我终于难倒你们了。一梦，争取难倒你一下。现在还剩二号题和四号题，选一个。 二号吧。 二号， 好。我们天一还挺有心的。 那是我这功课做的，因为不太了解，所以自己提前准备了。 好， 这个题简单。 嗯， 世界香水之都指的是哪个国家？ 法国嘛。 对，大家为什么会对法国这么有印象，就是因为香水在法国得到了特别大的发展啊。 是， 对，可以给大家简单说一下，从19世纪的下半叶开始，这香水的制造技术就开始比较成熟了。嗯，那早期的蒸馏技术呢，使这个挥发溶剂有所替代，特别是人工香料合成是在法国诞生的。 嗯， 人工香料是我们现在很多香水的一个组成部分。 嗯， 已经香水不再局限于天然香料了，过去我们的香水都是天然香料提纯而成的。那经过这个技术之后，它就开始变得有更多的手段，所以香水工业啊，在这个法国得到了特别大的发展。法国的人啊，当时喜欢在皮革手套上喷上香水，哎，这也挺有意思啊。 那 不分在手上，喷在手套上，所以很快这个香水工业发展之后，法国就成为了世界香水之都。 嗯， 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留给我们大侯了。 好的。 哎呀，这个我觉得也不是特别难。 你先不要这样讲，我答不上来就很丢脸。 刚刚问过那个香调分为几类，那我们说从味道啊，从香水的味道来讲，你知道香水分几类吗？这是个提前的题。哎，对，一梦也可以答一答。 我不想答，因为 不知道是吧？喷了这么多年，好，大伙知道吗？ 我只知道花香调、木质香调。 啊，这也是了。 其他的我就不清楚了。 对，你知道淡香水一般的香味持续时间有多长时间吗？ 3至5小时。 这题竟然答上来了，那我再考考你难一点，浓香型的香水呢？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6至8小时。 我得看看资料，我也没记清楚，但你刚才淡香水一定是答对了。淡香水是3到4个小时。 嗯， 那跟淡香水对应的呢， 比如说这个浓香型的香水，它是等级最高的。 嗯， 其实我们最常用的就是香精，这个香精的纯度非常高，它能达到5到7个小时。 哦， 对，淡香水是现在可能尤其男性用的比较多，女生可能还会用更稍微浓一点的。 嗯， 男生的比较多一点，所以淡香水是3到4个小时。还有一种男士用的是古龙水， 嗯， 女生可能不太会用到这款了。古龙水的时间是最短的，1到2个小时。 哦， 对。你这一点是真的不知道的样子。 对，它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古龙水的味道刚喷的时候有点冲，然后一会儿就没了。 对，它保持的时间比较短。那这么说来的话，你也是平常用淡香水比较多的。 嗯，其实我还挺洋气的，我跟你说，我用香膏。 用香膏？ 对。 哇，香膏，我过去觉得香膏就是那种上海的特别那个小资的女人会买香膏来用。嗯，我没想到你会用这个。 其实主要是因为香膏一般比较小。 嗯， 然后我包虽然我长得很大一只，但是包都是小包，然后香膏小小一只，可以放到包里2、3支，这样见不同的人还可以擦不同的味道。 啊，哎，那这么说香膏的持续香味时间应该没那么长是吧？ 嗯，它留香不久， 就是当下你可以瞬间换一个味道。 对，而且它其实会非常精确的，你想让它哪里香就哪里香。 哦，它不像香水挥发性会那么强。 对，香水你喷的时候让你喷成一个雾，然后你走过去嘛，浑身都是香的。 嗯， 但是香膏的话，你可以只涂在像手腕这里， 就是， 或者耳后。 就我跟你擦身而过，让你闻到。 对，只有很近的时候才能闻到。 我一递给你杯咖啡，让你闻到我身上的味道。 对，是不是很有心机？ 超有心机。我只能用我心机来形容了。不过这也说，我觉得顺着大伙这个话说哈，其实这也说明了，就是女生在用香水的时候，你针对不同场合，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让你这个香味更独特。 对， 有的香味是咱们说实话，就有的人喷的不太好的时候有点熏人， 嗯， 就是他一进这个教室，一进这个房间，大家就这种感觉， 是 那就有点过了哈。 身有异香。 对，哎，说到这个，我说到跟香水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考考你们俩，我今天就是考你们两个来的。 对， 哎，你们 其实考我们的同时，也是在给大家普及一些知识嘛。 对，其实是跟大家聊一聊香水的历史了。 嗯， 其实跟香水相关的是另外一个，我们常会说一个人跟另外人关系很好，说他们臭味相投。 嗯， 对不对？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个词是这么来说吗？你们真的相信人会对因为味道喜欢上另外一个人吗？ 嗯，会啊。 你这么坚定？ 我真的觉得是会的。 是你以前的谈恋爱的对象，你觉得他身上味道是吸引你的吗？ 就是对，隔了就把香水退掉。 对 对， 跟香水没有关系的。 对对 对。 大红呢？ 我也是，就如果一个男生身上味道很舒服的话，我会就感觉荷尔蒙要分泌了。 我觉得说的越来越没错。其实提到这一点，就是因为跟大家聊到人身体，其实每个人是会有自己的味道的。 嗯， 这个味道之所以有的人会闻不到，是因为没有碰到对的人。 嗯， 这个是个有点戏谑的说法。其实他意思就是说，每个人身上的味道，它经过这个身体的，比如说汗液的挥发，会形成自己独特的味道。然后真正喜欢的那个人，他会因为你的味道而喜欢上你这个人的感觉。就像我们说一见钟情。其实人对味道记忆也是这种，你会瞬间记住一个人的味道，从此对这个人有特殊的印象。但是 哎，我记住过一个人的味道，但是我并不喜欢他。 那可能他的味道比较重。对吗？ 对对，有一点点，有一点点。 对，狐臭味其实也是体味的一种，当然了，这是比较重的。 嗯， 那正常的味道不会那么重了。但是为什么提到香水，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人的味道并不是那么吸引人，尤其是非情侣关系以外的人。 嗯， 这时候香水可以很好的弥补，比如说出汗之后身上可能会有味道。 嗯， 或者说衣服我们平常也会喷一点香水吧，就让它存留一些味道。就是跟大家待人接物的时候，希望别人闻到你这个味道，对你这个人的印象会更舒服。 对， 对不对？ 是。 嗯， 我一直在看大猴，因为我觉得他瘦了。 你这个话题 要开始商业互吹了吗？ 真的又瘦了，你知道吗？ 那可能是因为戴了眼镜，最近平静了。 没有，我觉得你又瘦了。 好，我接受夸奖。 人家总不能说最近我胖了吧？你这眼神不太好。 这都让人播出去了。我要是说，哎呀，我又胖了。 行，这回你给他留下了一个话，就是以后你不能胖了。 你又不能胖，对。 挺好。 我觉得大猴就不瘦也是很好看的，但瘦起来是更好看。 这样的夸奖，我觉得我老脸得一红了吧？ 你干嘛不说话？ 因为你在夸他呀。我说什么？ 我说点啥？实在说不出来。 我心想说，我也没看出来瘦啊。我也不好意思直接拆穿这句话呀。 但大伙确实瘦了一些的。 对。 嗯， 好吧， 你加油吧。 你想要说什么？你就是我们今天明明聊香水，为什么要聊到减肥的话题？ 天一很紧张，不要往我身上扯，不要往我身上扯。 你没有，有没有觉得你胖很爱出汗？ 没有， 没有， 有也不能承认。 很爱出汗，所以就是会有味道吗？ 还好没有。 天一心想我没有 有味道，所以就回到我们的主题了，香水吗？ 你能转得更硬一点吗？明明就没有。就为了转个话题你就诋毁我。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好，我们继续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关于香水的一个这个，刚才天一给我们说了一些题，故意的为难了一下我们，但是呢虽然我们有的地方也没有答对。 还好大部分还是答对了， 大部分虽然是答对了，但是也是要跟大家做一个算是一个预热吧。 嗯， 就是我们先把香水的前面的一些小小的一些小文化呀，它的一些小常识给大家讲一下。 对，然后我们在后面的节目当中还会现场来考考那个各位，这个我们今天的嘉宾主持人们，因为今天我就是扮演一个考你们的角色， 是吧？ 我其实今天带来了几款男士香水，但是我要考、我要考你们的鼻子在什么呢？我一会儿，因为我带来一些试香纸，今天我特别去一家店里面跟人家要了试香纸。我一会儿在咱们节目间隙的时候，我要把这几款这个味道喷到试香纸上、我要让你们俩闻完之后给这个香水估一个价格，我看看你们估的准不准。 天哪，这个考不倒我跟你讲，香水的价格真的是全在心里了。 可是我可喷的可能，我会这里面有女士香水，但是还有男士的，你对男士也能判断很准吗？ 哎，你这是借的香水吗？ 有借的， 人家很精致的，好吧？ 借的，有。 你知道有一句话叫做“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一闻就闻我的贵”，对吧？那香水的价格是闻得出来的。 对，那一梦，你有这个自信吗？ 你知道，就是有一，我记得有一个台词，就是说你涂着一个什么劣质的口红，廉价的香水，所以就是去接这个香水的，但是味道它是可以决定它的这个价格 的质感， 对，质感是多少的。 Okay, 那一会儿在下半节的节目当中，我就要看看你们两个是不是真的能答对这个价格。 我先提前查一查，要不这牛就吹出去了。 不行，不能让你们查，我们到时候给你们个误差的范围，好不好？误差50块钱以内不算错，上下50块钱。不行，上下50块钱太多，上下20块钱吧。 天哪，这也太苛刻了。 贵的好吗？ 当然， 我的 当然，我觉得我们在下半节的这个节目，大侯也会跟我们说一下他，因为他对沙龙香一直都是有一些研究的， 有一点点了解， 对，有一点点了解，有一些研究，到时候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同时呢，在这个夏季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推荐几款不错的香水。 对，我们说过这个香水的味道跟不同季节是要相搭配的，有的味道比较厚重，适合秋冬季节， 对， 有的味道比较淡雅清新，其实适合我们的春夏，尤其是夏天，爱出汗嘛，喷喷香水遮一下， 也不是，也喷香水 说的好像我们特别有功利性， 喷香水不完全是为了遮味道啊，遮我们这个体味，同时呢我觉得更是提升我们的一个 魅力，对吗？ 一个魅力的一个， 我觉得一个人的香水的品味也是一个人的一种修养的体现 对 吧？选择一个不适合自己的味道显然不合适， 对，就像我们化妆其实就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嘛。 对， 但是那我太不尊重你了，天一。 你每次见我都是素颜。不能这么讲，但是我们想说的是香水有香水的文化， 对， 我们应该更了解它的文化，才能更好的选择这个香水，不要喷了一个特别好的香水，然后别人一问三不知，大家会觉得有点肤浅了。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播放一首歌曲，我们整点之后再回来。

时间来到了18:03，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嗯，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呢是闻香识女人，顾名思义，我们就是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香水。那么在我们节目的第二部分呢，我们已经跟大家聊了一些关于香水的一些常识， 对一些香水常识， 对一些香水的常识，所以给大家稍微做一个小小的预热。那同时呢，我们也来掌声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老朋友大猴。 大家好，我是大猴。 嗯，今天大猴呢也是要跟我们讲一讲他比较熟悉的香水领域，这个沙龙香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嗯，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一部分是， 我要把这个纸拿走，挡到视线了。 说的这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台庆啊， 对，有好福利要跟大家分享了。 6月26号，青年广播台庆一周年的当天呢，我们准备了砸金蛋活动。那金蛋里面呢，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的兑换券，还有很多的精美礼品。在这里呢，也特别的强调一下，砸金蛋的一等奖呢，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就是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那这样一个耀月新旅行，可以说是非常豪华了。 对，参加我们的活动，除了有好玩的，还有好吃的等着大家。 嗯， 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是有福气了，因为你不仅可以和我们一起看球说球，最近世界杯嘛，最主要的是还能跟我们一起吃小龙虾。炎炎夏日啊，足球和小龙虾可谓是绝配了。6月14号到7月15号，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节目互动，每天呢将抽取出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食的爆料马小一份，怕堵车不愿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可配送。 嗯，是的。那同时呢，我们不仅有这个线上活动，还有线下和你一起做蛋糕、看电影。我们的美女主持人呢，也将化成蛋糕制作师，带你一起创造属于自己的蛋糕。982特别放映厅呢，邀请你和你的朋友们一起来看一部青春回忆的电影。然后观影现场呢，我们也会有超多丰富的抽奖活动。那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快来了解更多的活动信息吧。那同时呢，也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观看方式啊，也是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对，如果您想通过其他方式呢，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 嗯， 总之现在有很多好玩好吃的东西要送给大家，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 哎，一定要关注一下。 嗯，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还是回到我们这个主题，香水。 对，我们现在刚刚上半节预告了，我们下半节从开场这块要跟大家做个小互动。 嗯， 我们要考一下今天的一梦和我们的大红，看看你们闻香识价格的能力到底怎么样。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挺难的。 嗯，反正上下误差20块钱算你们。 行吧，来吧，我们大猴先来吧。 对，好，我先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区哈。 好，我们的天一要进入到我们的直播区，他要干什么呢？哎，你要干什么？ 他要把那个香水都喷到试香卡上，然后一会儿我们就要闻那个味道，然后来猜它的价格。 可以可以， 但是我现在很紧张，因为我刚刚吹牛吹得很凶。 能听见我说话哈？现在 没问题。 OK， 大家可以看到，从镜头中能看到吧？ 能， 就是我现在摆了各种琳琅满目的这个香水。 哎，你知道你真的很搞笑，你居然把六神放在了最前。 我跟你说，一会儿你们要是把这个六神给闻成了其他的香水，我觉得这才打脸。好，那个我现在先找一款，我要背着你们，不能让你们看见牌子，因为看见牌子你们大概就能猜到它的价位了。 好 ，OK， 那 我一会儿背着身来喷，好不好 ？OK， 嗯，好，我现在先用第一款。 好， 你们可以先聊一下。 好，我们先聊一下。其实我刚才跟天一聊的时候，大猴就是我说我从小学就开始喷香水，就是喷我妈的香水。 嗯， 就特别喜欢喷，就喜欢香香的东西。 啊， 哪怕是花露水，只要是香的，我一定要往身上捯饬。 嗯， 就往身上弄。 嗯， 然后一直到了大学的时候，初三有开始有自己第一瓶香水。 嗯， 是 Chanel 的邂逅。 天哪， 对，是邂逅。当时买的不是那个最大毫升的， 嗯， 就中间的那个50毫升还是70毫升的那个。对， 那很奢华了。 对， 第一张试香纸来了。 哦，第一张试香纸。 OK， 这样那个大猴你先闻一下，闻完之后传递给一梦，然后我先喷第二个试香纸。 已经闻到了， 你要闻一下吸香纸味道更准了。 Okay. 现在可能还是前调的味道会比较浓一点。然后你们俩给我价格，我告诉你们答案啊。你让一梦先闻一下，我现在喷第二个试香纸。 那你可以告诉我们是多少毫升的吗？ 咱们按一百毫升的价格来算，好吧？一百毫升的。 我这个味道很熟悉。 对，我也觉得很多男生身上都是。 因为我爸就在喷这个。我爸，这是我对我爸的印象的一个标，就是你知道吗？我的大学同学很神奇，就是他经常我们当大学都是上那种大课嘛，然后他说沐浴梦来了，就他就是闻到了我的香水的味道。 哦，真的是闻香识女人， 闻香识女人，没错。 天一就是那种现在整个人的状态鬼鬼祟祟， 因为怕你们看见嘛。第一款给价格吧，先让那个我们大伙给吧。 嗯 啊，他这个后调，对，他这个前调我觉得有一点熟，但是我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 嗯， 猜错 打脸了。 是 Burberry 的那一瓶吗？ 不是 Burberry 的。 那我可能要猜错了。 没事，你可以先给价格。 毫升大概700块。 700块，好。一梦呢？ 嗯，分多少毫升吗？ 咱们按100毫升的价格给。 全是按100毫升的价格，是吧？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价格？ 国内吧。 国内的价格100毫升，800吧。啊，不，我想一下。 一梦很认真的在猜。 我真的很认真的在想。八百左右。 800左右是吗？好，我来公布一下刚刚你们闻到的这款的香水是什么。刚刚我喷的是迪奥的一款， 杰奥是不是？ 迪奥的一款香水，迪奥的这款的100毫升的售价 哦，很 大概是900不到1000的价格。 完了，全都 就是你们两个猜的稍微低了一点，这应该是狂野男性。 哦哎、你不要忘了我们的大猴，他是平时做代购的，所以他平时都是按这个代购的这个价格。 你就别给我往回找补了。我就是没有猜到是什么。 对，这第二张了。闻闻这款的味道。 哇，这款是女士的吧？ 我就不能告诉你啊，你猜嘛。 一梦爱上了。 OK， 我闻完了，大伙可以过来拿一下。OK， 谢谢。来，我们大伙闻一下。怎么样？ 这是一个中性香吧，天一。 嗯，好，你闻的第二张是不是？ 天一很得意的样子。 我觉得刚刚那一款其实偏中性，就是你们猜错价格那款迪奥的香水只是偏中性的，有很多女生也会选择喷那款。这一款我觉得，哎， 这款100毫升，我猜980块。 980块是吗？这很接近刚才那款那样香水价格。 它是某一个很大牌的，对吗？ 还可以，还算是可以的大牌子。一梦呢？一梦给的参考价位是多少？ 我还想再闻一下，因为我现在有点不太确定。OK， 我再闻一下。 其实我们今天虽然做小测试，也给大家推荐一些不同味道的香水价格，大家大概了解一下哈。 嗯 嗯，一梦感受一下。一梦还在仔细的闻吗？ 这个猜价格真的是很烦的一件事情。我想一想啊，嗯，那我就给个700左右吧。 700左右，大猴是 988。 嗯，恭喜你们两位再次偏离了。我觉得你们的误差可以给你们100个误差了，你们猜对就不错了。刚刚我给你们闻的这一款是 大地， 对，是这个。不好意思，我得把这盒子拿起来。 怎么会有误差呢？我猜就是大地啊，它怎么？ 是这款大地香水， 它有多少钱啊？ 这款的100毫升价格现在大概应该是在500出头。 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这一款男士香水它不是一个中性，这是男士香水，所以这款的其实价格其实没有那么贵。 天哪， 这款我很喜欢，我其实还是喜欢。 你要说什么？你 在两个男人味之间纠结， 我还是喜欢狂野男孩。 好，现在第三张 是什么鬼？ 第三张纸要送过来了，你们准备好闻第三张纸。 就是天一的， 是迪奥的那一个， 迪奥的那一款。OK， 第三张 来 了， 看一下，嗯。 笑什么笑？ 一梦猜到了， 一梦猜到了第三款是吗？ 来吧。 你这个轻蔑的语气是几个意思？ 来吧，好好。 轻蔑的语气是几个意思？ 我 回。 好吧，你们给出这款香水的价格吧。 价格 我内有想象啊。但是这款100毫升的我不知道，30毫升我记得国内是500多，对对吧？是500多吧？ 你再拿过来，你再拿过来。 我觉得一梦好像你一梦的态度好跟你不太一样。 哎，我来说一下啊。 好， 我觉得这款香水，下面你先说，你说的是多少钱？ 我记得是500多块，30毫升。 嗯，好，天一，但我的价格给的是，嗯， 放心的，大胆的给 30块钱吧。 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六神吗？ 六神，六神花露水。不过它的确是清新的花香。 我要气哭了。 你没有闻出来它这个味道是吗？ 我完全没有闻出来，我以为是我很熟悉的一个牌子，是一个有点小众。 因为是这样，因为这款的味道虽然是我们的花露水，驱蚊花露水，但的确用的是花香，所以可能会跟很多香水的花香味道有一点点类似。所以它的100毫升的价格，像这个，这是80毫升的一瓶，它大概十几块钱。 给我个台。让我挽一下尊。 好， 我还一副很懂的样子。 下一款真的是要考你了，单独考你的这个一梦也可以考一下，但我觉得一梦应该能答得出来这一款。来，一梦闻一下这四款。 好的，我们来闻一下。 嗯，这款你是不是应该会猜得好一点？ 是一梦喜欢的吗？ 很喜欢。 给我一点提示，给我一点提示。 来，你闻一下，我觉得你不会陌生的。我觉得你不陌生，你闻一下。不陌生吧？嗯， 是你喜欢的那种香型吗？这个 不是，反正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是我没有很喜欢这个味道。 哇，你们俩每次答案都让我觉得哇，好劲爆！你们真的对自己的香水很了解吗？好，一梦先闻，一梦先给出价格吧。 我呀， 嗯，这款价格只能你能回答，我还真不知道。 嗯，我觉得这一款嘛，这一款是50毫升吧，50毫升。哎，这个怎么说呢？来，大猴再让我闻一下。 你确定吗？哎，我跟你说，一会儿公布答案的话，一梦你这款答不上来不应该啊。 我试一下。 嗯， 我没有，我知道这款。我跟你说，因为这款是怎么买的呢？ 这款是一梦带来的香水。 是怎么买的？就是我当时在 SK 图，不是 SK 图 SKP， 因为他当时商场有活动。 嗯， 一共三。 先别说价格，你得让大伙猜一下。 不是，这个他猜不出来，我都不知道多少钱。他一共三瓶香水是不同的价位。 嗯。 然后当时是给你一个礼盒，里面还有、哦、还有那个就是涂在身上的叫 什么身体乳。 身体乳。对，然后一瓶50毫升的这个香水，还赠送你两个一瓶70毫升的香水，再赠送你两个50毫升的香水。 哦天哪！ 然后一共是，哎，这个价格 大概有 1500块钱， 很划算， 很划算。这是Kushi的一款香水， 是竹子吗？斑布？ 对，竹子。 嗯，这是Kushi的这款香水。 对，价格。 价格我如果没猜错的话，50毫升应该是600多吧。 对，差不多。 嗯， 对。 接下来我觉得这一款啊，这个一梦是占便宜，因为是一梦买的。接下来这一款我觉得，嗯，这个大猴应该有优势了。一梦你闻一下这款。 大猴更有优势了，我跟你说，人家专门干这个的，来吧。 那刚刚六神都猜错了，你这样说还不是很尴尬？ 你知道，经手的都是比较高级的香水， 来， 强行挽尊。 嗯，不会陌生，不会陌生。 这回你不会陌生，我觉得。 嗯，是我带来的那个是吧？ 对，那就一梦猜一下价格好了。 那我就没法猜了。 对，一梦来猜一下这款香水的价格。 我可提示你一下，这款的100毫升可老贵了。 这款。 而且这款我觉得味道算是比较浓烈的一款香水。 我只知道这款 香， 我只知道这款的30毫升。 这款可老贵了，那你猜错了。 是错了吗？ 你肯定猜错 了。给出个价格吧，一梦，看看差多少。 我现在这个鼻子闻的这几款我都不知道该闻哪个。 有点会晕，就是我们需要咖啡豆来醒神。 醒一下神。还有最后一款了，马上就结束了。 这个味道很熟哎。但是。是。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一梦已经闻晕了。 不对不对，我记得这个味道，因为我用过 这个牌子，实在是有点小众。 哎，这是什么？ 就是你看，它可能跟你以前用过的香水味道比较像，但是这个牌子就是真的是有点小众。我们它那个名字很长，叫马什么什么德什么，所以它就简写成 FM。 98.2 FM 98.2那我不知道， 他家100毫升这一款我记得免税店也要卖1900多。 哇哦！ 所以我买不起，我就买了巨小的一支。 巨小的一支是多少钱？ 那支10毫升的是400块， 就是我手里拿的这款是吧？ 对，但是因为它留香特别久，所以你就会觉得当30毫升用也行。 我 觉得这一款的味道开始就前调是真的特别浓烈，很炸鼻的那种， 特别 冲，但是现在进入到偏中调的时候，我倒是觉得就是女性的那种感觉出现了。前调我还没觉得是不是女性，因为太冲的一个味道。 对， 它是花香调。 中调其实反而是很女性。最后一款一梦有优势啊。前提是一梦你有，这款你不能再猜错了。 OK， 我其实没有猜错几猜错几 也没猜对几个。 这你确定是这个我知道的吗？ 你应该是知道的。你这要是答错了的话， 我的眼神偷偷的在瞄。 而且这款香水的味道跟我们接下来节目也有关系。 嗯， 你这个语气是什么意思？这款香水很难闻吗？ 嗯，我不喜欢这个味儿。 淡一点这款，我喷的可能没 有 那么重。 有点檀香的感觉。嗯， 你是闻多闻不出这款，可能这款味道比你前一款是要淡的，没有那么浓。 我猜不出价格， 我 不要猜。我 刚刚眼神一直在往那偷偷的瞄。 你这一堆你能看得清是哪一款吗？那我把这瓶拿起来吧。你们猜一下好了，我估计大伙应该就能知道这一款了。 我知道它的牌子，但是我实在分不清它的味道。 一梦带来的这款是？ 我怎么可能？是我吗？ 这难道是我带来的吗？ 开玩笑， 这是一梦带来的。 English Pears， 这哪里是 祖马 龙 的 味道？ 是啊， 这款香水就是。 OK， 天一，这个试香卡真的不是用过的吗？ 不是， 对啊， 这是全新的试香卡。 你让大头闻一下，不要以为我这个是假的，因为我已经快用完了。没有错， 我没办法，就是给大家展示味道这件事，但这两个绝对不是一个味道。 不是，真的不是一个味道。 我觉得可能是这款喷的稍微淡一点。你们最后质疑喷的没有很喷着上是吗？ 不是，你闻一下， 天 一 偷偷的做了手脚。 对， 没有没有， 你闻一下你就知道了，是不是？ 我最后稍微喷一点点。 嗯，对吧？它不是一个味道的。 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那个，我喷这个的时候，因为时间很赶，可能稍微喷的偏了一点，但是它喷上的应该还是这一款。 嗯， 对，这一款啊，这一款味道，这个一梦，你为什么会买这一款香水？ 嗯， 你为什么？我说你为什么要买这一款？ 这个是别人送给我的。 哦，送给你的，所以这一款的味道是你自己喜欢的吗？ 嗯， 你用的还挺多的。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一款。是一个哦，没错，就是特别浅的，这张纸带的特别浅，其实是这一款的味道，没错。 对， 但是就是特别浅的时候，就是这张试香卡上的味道。 对， 天一，你会喜欢这种味道吗？ 我先形容一下这个味道的感觉吧，给大家形容，因为大家可能只能看到这个香水瓶子，不知道什么感觉。就是你猛的一闻，这一款是我觉得有点草木系的味道， 嗯， 有淡淡的花，但我觉得更多是草木系的味道，这一款，而且，如果它稀释的比较淡的时候，这种感觉味道会给人感觉很素。 嗯， 你知道那种素的感觉，比如说我们闻一个花香，你会觉得花团锦簇很热烈，但这款不是，这款是个清冷带一点素的那种感觉，就是吃素的素的味道，特别的素。然后我总觉得草木的味道更浓一点，这一款。 这一款是非常出名的斩男香。 我觉得 斩男吗？你觉得？ 我要说不斩男是不是不太合适？可是我真的觉得这不是我印象中女生比较多喷的那种味道，因为它不是那么强烈的花香味道。 对，因为它是属于有一点果香调，很少女的一款。 嗯，就是很清新，它不是那种浓烈型的。 对，听说很适合夏天，但是我的气质是完全 hold 不住。 但是我说实话， 嗯， 我喷了有就是很多的香水之后，我还是依旧很喜欢香奈儿邂逅。 嗯， 这一款也是我今天要给大家种草和力推的。 嗯，为什么要推荐这一款 香奈儿邂逅的粉色瓶？ 嗯， 啊，它真的是太好闻了。 能形容一下它是哪一类的香味吗？ 不，我闻这么多我已经形容不出来了。 让你形容你用过的香水。 就是那个味道很甜啊，我这样就是那个味道，它是比较偏甜的，很适合少女范儿，你知道吗？ 嗯 嗯，对，而且很适合就是那种甜美路线的妹子，很香甜的味道， 就是适合天天傻呵呵傻笑的那种女孩。 哦， 就 有 爱笑的运气都不会太差， 傻白甜的那种女孩。 对 是是 对 对, 对，包括它绿色瓶也很好闻，绿色瓶呢比较适合这个轻熟女，绝对是小清新的这种感觉，味道很大自然，比较奔放和活力感，适合恋情中的女子。OK， 那我不适合。 好的，所以你还是继续喷粉色对吗？ 对，就是当然了，这个黄色呢就比较适合这个知性优雅的女人，味道稍微浓了一点点，适合都市年轻时尚白领女性。 哎，我刚刚你说的时候我查了一下嘛，因为我也被你种草了，我其实没有用过这一款香水。 你一定要用 是吧？ 所以下次 其实我觉得它不是很适合我的气质， 所以下次你出国请帮我带一瓶。 可以可以。我看了一下它的尾调竟然是木质香调。 是的， 很多香水的尾调都会选择 木质香 调， 这样会比较沉 来做尾调。 对 对，麝香、雪松、鸢尾、琥珀， 对， 是这样四 种, 这种、 然后它的前调是葡萄柚、温柏，中调是花香哎、茉莉、风信子。 对，所以它中调是很少女的那种味道， 感觉很柔美， 很柔美少女的味道。所以我说，那一梦是喜欢这种气质的。那大红，你刚才说你最喜欢的这个香水，你刚才推荐那款，它的这个几个调你还有记忆印象吗？它是大概是哪种类型的？ 它的怎么讲，其实它的尾调是属于花香。 哦，它尾调是花香。 对，然后它的前调和中调我还真的没有研究过。我是有一次啊路过免税店，很好看的一个卖香水的小哥哥过来跟我说，你闻一下吗？我说好啊。然后他说好闻吗？我就完全是看着他，整个人都迷醉了。 是小哥长得很帅是吗？ 对。然后他说那你买一个吗？然后后来我看了看价格，我说有小的吗？于是就给我拿了一支最小的，但是我闻了以后我觉得哎，真的还挺喜欢的，就从此以后就随身携带了。 我觉得刚刚大红说到一个关于香水和这个人的气质之间的关系，那的确如果大家能看到我们视频的话会知道，像一梦给人感觉是特别少女， 对， 然后相较而言大红是更加稳重一点。 对， 刚刚 因为体重放在那儿，跟你讲蹲在那儿 蹲位的原因嘛。 对， 开玩笑，其实不是这个，而是我觉得大红呢，因为毕竟在职场有工作过，所以大红的气质更沉稳。大猴的那一款，刚才我们试香卡的倒数第二张是这一款对吧？其实它的那个闻到中调的味道，我感觉它是那种有一种浓郁的女人味的，就是你开始你还能不觉得它是有男性女性的区别，越到后面嘛，你觉得它是女性的味道很出来。 对， 它没有那么的清新，它是沉稳，是浓重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可能更适合在职场工作之后的有一定历练的女生，我觉得能带出这款香水自己的那种气质。 而且你知道这一款的名字特别好听， 叫什么？ 它是 FM 家的，叫贵妇肖像， 听起来就很 贵， 对，听起来就很贵， 听起来就很贵， 就感觉买的很值得。 啊，我觉得它的确是有那种厚重感，跟刚刚包括这一款就是一梦喜欢喷的这一款 福马龙的英国梨。 对，这款英国梨其实闻起来就相对来讲就要 清甜 一些，没有那么的厚重。所以我觉得可能根据自己的所处的这个年纪可以选择不同的这种气质型的香水。 是的，同时我还想问一下大猴，你知道那个 YSL 他们家的黑鸦片？ 我知道 那一款也是像这个 Chanel 他们那个邂逅一样分的味道是吗？ 我只知道有白夜版，然后还有就是纯黑色瓶的那个我只试过就是在丝芙兰试过一次，那个也是属于中性香，我没有特别喜欢。 哦， 就大猴不太喜欢偏中性的味道。 我其实对中性香的接受度比较高，但是唯独鸦片我不太喜欢。 就是黑鸦片，这个名字叫黑鸦片。 哦， 对，就很奇怪，可能是因为它的颜值不是特别吸引我。 没有啊， 它 的颜值我觉得很吸引。 你喜欢这种暗黑色系的对吗？ 对。 哦。 因为我觉得特别有复古感的那种感觉。 是，但是我会喜欢那种明亮一点的瓶子。你知道安娜苏出了一个上面有一只马，那个叫以梦为马。 哦，我好像是知道。 我特别喜欢那种感觉的香水瓶。 我就是现在已经不准挑味道，还要看瓶子的颜值。 就是，我们的大猴还是内心很少女。 他是个颜控，看出来。 对，我是颜控。 所以其实刚刚你们闻到的那个几款男士香水，应该有两款。是吧，两款是男士香水， 大地和迪奥的那个， 迪奥的那个狂野男性，他也是这个名字翻译的可能 狂野男孩，我居然说 对你们觉得这两款你们都觉得是偏中性的味道是吗？ 我觉得大地会更中性一点。 对，大地是更中性一些的， 因为这两款我觉得男士香水里边算是淡香，都不是那种比较浓的那个男士。其实我这边也有那个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今天闻了好多香味的嘉宾天一。 什么你闻了？ 我们现在直播间里面都是各种各样的香味， 分明是我和大猴一起闻了很多。好， 哎，那还是不是我给你们喷的。 好，我们刚才呢就是通过做了一个小小的互动吧，就是闻了很多用我们的这个测香纸， 试香纸，就是试香味的这种纸。 对，然后我们来试了几款不同味道的香水。 对，但整体来讲，香水比尤其是品质比较高的香水的价格其实偏高的，但是好像一般用的买100毫升的比较少，对吧？通常会买30、60毫升、50毫升这样的就够用了，所以会在我们刚才给出的价格的范围区间内折半。左右是那个正常的味道，不是正常的味道，正常的价格。所以我觉得朋友们购买香水的时候呢，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选择合适的。然后今天大豪也要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他所了解的这个香水方面的知识。 对，就是但是我又牛又吹早了，我只是说想讲一下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几款沙龙香。当初我最一开始买沙龙香的时候完全是因为觉得哎听起来很特别比较小众，但后来发现啊其实现在好多人也都开始用沙龙香了，像祖马龙感觉几乎是人手一瓶，每个女生都有一瓶。当时我就是单纯的不想，其实也是因为当时觉得迪奥啊圣奈尔有一点贵，然后我看在国外的话祖马龙当时买下来是不到400块，然后我就买了我的第一瓶祖马龙，然后算是入了沙龙香的坑。然后我就想后来比较火的两个牌子，一个叫迪普提克，它的英文那个读音应该是 deep， 肯定会读错，我还是不读了，很丢脸。就在北京三里屯就有它的店，就是可以去试香，然后再之后又在丝芙兰种草了欧龙。 欧龙， 对，这个现在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三个沙龙香的牌子。沙龙香， 可以再跟我们说一下吗？再说一遍。 祖马龙这个很有名，然后迪普提克， 迪普提克， 对，它的读音我还是试读一下，应该是Deep TQ， 对。 好了，我觉得肯定不像 拗口。哎，我也不知道，就感觉很拗口。然后我以前每次都读错，我是今天上节目之前特地查了一下读音，然后还是读不出来，好丢脸。然后那个我觉得那个是算我第二，就是等于第二个我入坑的沙龙香的牌子。也价钱也不会太贵，但是这几个沙龙香的留香时间都特别短。 对，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沙龙香哈。沙龙香刚才我们在节目最开始普及这个香水的知识的时候提到过，就像法国合成了那个天然它有合成香精之后，那个香水的发展从这个天然萃取变成了现在的就各种各样的混合味道了。但是沙龙香呢其实比较遵循的就是天然香料。 对， 所以它的这个留香长度呢大概是2到3个小时。 对， 比我们的淡香水的这个时间的长度还要再短一点。 是的， 而且它不太局限于这个香水设计师的这个规定，它不符合这个，它不太遵循这市场规律的商业香水的那个价值取向，它就自由，我想配一个什么就配什么，所以它可能相对会小众一点， 对， 但它味道会很有个性， 对，而且据说用的香料都比较高级， 对，而且大家知道吗？香料的那个价格，那可真的是应该是提纯之后嘛，用来做香水都是比较高级的香料，很贵的， 很贵， 所以精油设计师自己设计的这种沙龙式的香水，其实是想凸显个性的一个很好的选择， 对，因为沙龙香它就是由这个香水特调师他自己特调的， 对，他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调， 喜好去调，所以还是就属于自由发挥吧。 对，而且可以选择到就是纸就是很难撞香的那种味道。 啊，那你说他最后研制着会不会自己根本就记不住这些步骤？ 不会，我觉得那个大家以前看到跟香水相关的电影，发现其实人类对于香味的记忆，不像我们说吃，不像我们对于人的那个面庞的那印象不一样，就是我们一旦离开了这个味道，我们想不起来，这是我们嗅觉的特点。 对对， 只有你再次闻到，瞬间会唤起你的记忆， 熟悉的味道。 所以那些调香师们，他们绝对不会忌讳自己所研发的独特的味道。 对，我想 普及了这么多知识，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迪普提克的颜值是有一点性冷淡风格的。 好， 就是 能看得清吗？大家？ 是不是有一点 可？要不 你可以把手机拿过来，我们看一下。 他家的瓶子是这样的，然后浓香的话， 切给我一下。哎， 大家能看到了吗？ 如果是浓香型瓶子就是有一点发黑发灰色、 哦、 这一款的淡香型就是透明的瓶子， 嗯、哦，可以看到、 嗯、可以看清楚、嗯、 它的那个很出名的像檀道、 嗯、 还有无花果， 嗯， 无花果真的是很特别的一款，就是它的尾调是无花果的那个味道嘛，但是它的中调是有椰香的， 椰香很少会出现， 对，椰香真的很少见， 天哪， 然后于是喷上以后就是那种熟悉的邻家哥哥的感觉，就是刘昊然的那个感觉， 会想到喝那个小时候喝的那个椰汁， 对，很亲切，就是像小时候邻居家那种穿着白色衣服那种别人家的孩子， 很小， 对，感觉非常亲切，然后又有一点疏离感，所以喷上去啊，就是整个人身心愉悦的不得了。 我觉得大家如果想追求自己的个性啊，选择一款自己独特的沙龙香、嗯、一定不会跟大众撞味道， 对，不太容易撞味道，因为它也不容易买到， 很贵吧， 嗯，不贵，其实价 格 反而不高，比我们看到的就是像迪奥真我呀、啊、这种是要便宜一点的 啊、哦。那通常在什么渠道能够买到这样的香水 啊、嗯国内专柜比较少，但是有，在北京我知道的 SKP 有它的专柜、 嗯、 然后三里屯里边有这个迪普提克的专柜，其他的我暂时还没有发现，但我觉得大家可以在地图上查一下， 或者凭着我们强大的网络去看看有没有这种香水的集散， 而且这一种香水就是相对来说小众的香水，买到仿品的几率反而会低一点 啊，对 对，这个仿它的成本比较高、啊、 对，就是仿出来了然后也没卖出去特别多， 对， 就感觉有点亏， 懂得这个味道的人比较少，我觉得 嗯，其实喷了以后真的是还挺难忘的， 嗯， 对，我觉得大家可能今天题目叫闻香识女人，如果你有一款独属于你自己独特的味道， 嗯， 刚才跟大家说了嘛，味道是你一旦再次闻的会立刻唤醒你记忆的独特的我们的五感六感当中的一感哈、 嗯， 所以说大家可以在这个方面下一点功夫。哎，那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再问一下我们大侯啊，那怎么喷才能让自己的香水喷得更好一点呢？因为刚刚大侯说自己会带那个香膏，对不对？会点一点、 嗯、 在特殊的地方才有味道，那香水通常的喷法是什么样？ 是不是香奈儿女士说的，就是说香水要涂在女性渴望被亲吻的地方，是有这样一句话吗？ 啊哈哈，哎，其实正常来说喷香水可以就是先喷到我们的这个手腕这一块， 对， 然后稍微揉一点点，然后蹭到我们的耳后跟， 对，这是我以前听说的那种喷香水的方法、嗯、后来我去专柜他们给我普及的是先把香水就是冲前方这样、 嗯、 就是这样喷 自己的前方， 然后对，等于形成一个雾帘儿一样、嗯、然后你走进 走去， 这样它才刚刚好，就是很均匀的分布在身上， 对，而且那个味道确实是和你这样直接喷是不一样的， 对，就不会太浓，但是这样不会很浪费吗？ 我觉得很浪费、 哦、感觉好多钱都 看到了，很多年前的一部电视剧就是第一次亲密接触当中、 嗯、 就有他们那个喷一个香水雨的这个一个情调也很深， 好贵啊， 就是买一个特别贵的香水给他专门下了一场香水雨， 妈呀， 对，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喷法了，刚刚还有提到的叫点喷法，就像是大侯最在节目开始介绍到的那种在特定的点上面， 对，听说是会跳动就是脉搏啊，然后动脉就是这里 耳根后面， 对，然后就那个味道就会砰砰砰 砰砰砰， 说的好奇怪的。 对，这就相当于其实我们刚刚虽然混着说，但其实刚刚说了两种，第一种就是只在特定的点，比如说我今天只想让我的手腕有这个味道、 嗯、 我只在手腕点一点，这是一种喷法，刚刚我们说的所有的手腕上还有这个耳根上面， 耳根 这是多点法，这是两种不同的方法，目的也不一样，效果也不一样。 我还听说一种喷法， 嗯， 就是我之前在小红书上看到的，说香水要自下而上喷，而且对，要喷到腿上， 喷到腿上， 对，我觉得很奇怪，但是他那说的听起来又很有道理，因为人要走嘛、 嗯、 走动的时候，然后迈开腿的时候那个香气就被带出来 啊， 是不是听起来很怪，我看了以后 我 也觉得 很奇怪，穿裤子怎么办、 啊、对呀、 啊对啊， 那就是喷到衣服上了， 对， 香水也有用法，就是喷在衣服上，对吧？ 对，可能就是香水要喷到那种会动的地方，像裙子啊裤子啊，或者就是脉搏、啊、 但你走动的时候它会动起来，会把香味带出来，不是那种静止的部分， 对 对，但是提醒大家香水不要喷在太阳能够直射到的地方，这样的话对于香气的蒸发也没什么好处、 嗯、是吧？ 对对对对对， 说到这个方法我们介绍了好几种哈，有这种雾喷吧，就像下一场香水雨一样、 嗯、 还有我们说的点、 嗯 嗯， 还有七点法，就是多个点， 是， 对，还有说喷在衣服上，对吧，这是不同的方法。那么我们真的去选过，尤其是说比较年轻的朋友对香水没那么多经验，你们两位觉得怎么选过香水是比较正确的？ 嗯， 你们可以先说你自己选购方法。 这个选购的香办法，说实话，我先分享一下我个人的这个方法，就是一定要去专柜，一定要去闻，一定要去试香，如果你不试的话，你确实是，如果你听别人说，比如说，我觉得黑鸦片这个香水很好闻，大猴可能就不喜欢，然后呢，可能因为我也没有真的就是试过它的香，所以如果可能我闻一下，可能我也会很喜欢，就是两个人不同点，所以不是大家就在网上看那些网红的香水，它就是最好闻的、最适合你的，所以一定要去实体店，我们去试一下，千万不要花冤枉钱，对，这就我觉得这个香水购买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对，我觉得就是香水这个东西就像衣服一样，别人穿着好看未必适合。 对， 每个人气质不一样，喜好不一样。 对 对，大侯，你买香水的时候你自己会什么标准？ 哎，我有一个小贴士，就是有一些可能不是生活在一二线城市的人，他们当地没有专柜，或者说他时间很紧张没办法去试香的话，淘宝上会有一些店铺专门做香水分装，就可能只是一片试香卡，然后用密封纸袋给它封上，这样防止那个味道就是散开。还有的就是分装成那种小小的一毫升，这样你可以试自己喜欢的味道， 就可以试很多款。 对，有的比较便宜的就分装七八块钱，这样，对，你就可以花100块买十几种，然后回来一个一个试，就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味道。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像去丝芙兰呀，去专柜啊，也可以有针对性的去选。另外我觉得就不同的年龄适合的香型也不太一样，像少女的话就会比较适合那种清淡的花香和果香，然后对稍微有一点年龄的女生还有男生女生吧，可能就比较适合那种浓一点的花香型， 它的味道就是别选那种淡香型的， 对，就是 浓香型的香， 对，可以选择，可以基本告别那种清新一点的味道，选择更有质感一点的那种香气， 更有底蕴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男生的话一般会偏选择木质香调多一点， 大部分男生的香水的尾调基本都是木质香， 对，所以等于忙碌的时候，就你真的很喜欢这款香水的颜值，那你又没有时间，对，你又没有时间去试香的时候，你大概看一下它的那个香型，也能猜到它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味道。 对， 不过拿过来如果不一样的话，就当惊喜吧。 对，这个总之是味道还是要自己闻一下才知道喜不喜欢。 是， 我觉得香水是这样，适合是一个角度， 对， 喜不喜欢更重要。 对， 这特别不适合我，但我就喜欢呀。 对，就像谈恋爱一样，你说 一见钟情，这不是一闻钟情？ 对 对。那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更比较细节化的啊，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香水，比较好的香水啊，是有前调、中调和尾调的。我们在那个香水店专柜啊去买香水的时候，一般是两种方式，要不是在这个腕部喷一下，要不是用试香卡。在腕部喷一下的时候，我们不要立刻去闻，我们应该等它干了之后，大概两三分钟的时候你再去闻，其实这个味道更准一点。 对， 通常这个前调的味道，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判断不准，是因为前调我们说它不是这个香味的核心，核心是中调，你大概过其实十分钟之后你再闻，这才是这个香水原本的味道，你真正喜欢它的是这个。而尾调因为它要比较长，基本30分钟之后尾调才会凸显出来，而尾调其实更体现一个人气质的，毕竟我们好像用香水在出外干嘛的时候，大家真正能闻到的时候基本都是尾调带来的香味儿。所以这个时候你们想要体现个性的话，尾调一定是你判断的最主要的标准，尤其是一以贯之你很长时间都用同一款香水的时候，对这个更要注意。还有一点小小的提示，就是如果你饿的时候，尽量不要去买香水，因为你饿的时候会产生那种恶心的感觉，你闻了太多香味儿的话，所以大家尽量饥饿的时候先去小店里吃点东西再回来挑香水。这个我是在网上看来的，不知道这个真的是不是现实中会这样。 那接下来我们也是要给大家推荐几款适合这个夏季涂的喷的一些香水， 就我们每个人都给他安利一下，种草一下哈。 好， 谁先来？ 我们大猴吧。 大猴先来。好， 行。哎，我今天其实带来的一个不是香水， 它是一个防晒， 嗯， 但是它是带那个玫瑰香气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还蛮实惠的，很适合夏天涂，一边防晒一边还能有香体的效果，主要是很便宜。 多少钱大概？ 啊，这一瓶大概就七八十块。 还可以啊， 啊，虽然也喷不了太久，因为防晒嘛，你要每天喷喷喷喷喷， 面积会比较大。 对，但是它的味道是那种特别特别淡、特别清新的玫瑰味儿。 那就不用香水了，什么会混了？ 对，就相当于夏天大家很多人会用的那个香体喷雾， 嗯， 大概是这样。然后它同时有防晒的效果。 哎，说到香体喷雾，一梦你是不是也带来了？ 我，对对对对对。我也带了一瓶 啊，水晶喷雾是不是？ 对对，水晶喷雾， 对吧？其实也是类似的。嗯、 对， 那这个是什么味道的？ 你可以喷一下，我帮你来。 我感觉这个化学味道蛮明 的。别喷脸。 对，来，我们看一下， 后面有。OK OK。 这个去年可火了，是因为娜扎在出国的时候带了很多。 这个味道我觉得是化学品的味道， 是不是？ 它既不是花香，也不是木香。 不，我很喜欢这个味道啊。 它就是一款味，就是一个 味精嘛，你知道吗？ 化学品的味道。 真的，每个人喜欢的味道，你看完全不一样。 但 你觉得特别难闻，一梦很喜欢。 对，它的重点是防晒。 对，它防晒效果还不错。 所以我觉得它重点是防晒，不是味道多好闻。 对，哎，然后就祖马龙的那个蓝风铃第一畅销款，是不是每年夏天都要抢断货？ 嗯， 超级好卖。 问一下女性朋友们，是不是如果是合适的话，提前 可以 备一下这个、 嗯。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肯定很多人都有这一款香水。 我相信是的。 嗯，很少女的一款，然后味道很清新，很甜美，又不会觉得特别的，就是那个味道还是很有层次感的， 是 有厚度的，但是同时它又很有那种年轻的气息，感觉很适合夏天。 嗯。我觉得就是夏天不希望闻到特别沉重的味道， 是、 嗯、还是要清新是主流。 对 对、嗯，所以我们大伙推荐的是， 是就是祖马龙的蓝风铃， 蓝风铃是 OK 的。天一呢？ 我刚刚其实我 不要说六神哦。 我上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喷的，就刚才带驱蚊功能这款六神，因为你知道我在南方上学，南方的蚊虫巨大， 嗯， 但你知道喷普通花露水的味道其实有点呛人， 嗯， 不是，至少不算是特别好闻， 是有一点。 这一款是花香味的，你闻上，你喷上身上之后，别人闻到起码不会讨厌， 嗯， 对， 还是可以的。所以不要那么鄙视这个，我觉得学生们喷这个既有防蚊功能，还有一点点的香味是可以的。 对，其实也不错。 对，我其实想推荐的香水是这样，我刚刚在给这个两位在试香的时候，用试香卡的时候，其实就用过这个两款香水，但是我一个是爱马仕的一款 大 地， 嗯、 还有一款就是我说的是迪奥的那一款， 嗯、 然后我更 狂野男孩， 狂野男性吧，我记得是，我为什么推荐是第一款就是第二款迪奥的呢？是因为迪奥的味道在我闻起来更淡，个人喜好、 嗯， 我更喜欢清淡一点的味道， 嗯、 所以我更推荐迪奥的这一款， 嗯、 爱马仕这一款呢，我觉得味道相较迪奥来讲它更重，它里面是它的尾调里面是有橘香味道的， 嗯， 大家知道那个橘子嘛，橘皮大家多多少会知道，它就有点那种味道。那我个人还是喜欢木质香一点，所以我更偏向于这个迪奥这一款。我觉得既有男性的稳重，又有夏季的清透感， 嗯， 所以我是推荐这一款。 好，那我其实还是首推的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邂逅系列、 嗯、 而且邂逅系列它适合不同年龄阶段的女人，比如说像年龄比较偏小的可以涂可以喷粉色瓶啊，然后年龄稍微成熟一点的可以喷绿色瓶，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可以喷这个黄色瓶，当然了你如果想在50岁的时候喷粉色瓶是 OK 的，只要你喜欢这个，不分什么年龄的差距，真正意义上的年龄的差距啊，还是纯看个人喜好。然后呢，除了这一款呢，就是我刚才要给大家推荐的 Gucci 竹子的那个瓶子， Gucci Gucci 哦， Gucci 在 Gucci Gucci 在那边，你要拿到吗？我可以拿过来， 对，帮我拿过来一下，谢谢天意。这一款的香水味道呢，其实我个人是还是挺喜欢的，嗯。我们哎，可以拿过来一下，喷的这个时间不是很长，而且它这个瓶身呢，我感觉也挺好看的。我把这个镜头切一下，天一等一下可以稍微这么闻一下，可以看一下这个瓶身。来，你可以不用喷出来，就直接这么闻就可以。对， 这款我觉得是那种清透 清 透感， 清透感非常适合夏天来涂的这一款。嗯， 我可以搜一下它的大概的价格。 Okay, 它是 Gucci 的哪个系列？ 竹节嘛。 Gucci 的 竹 节是吧？我搜一下 Gucci 的竹节。 好，我们让天一搜一下，然后我们也给大家一个具体的这个价格吧。嗯， 对吧？我可以把这个价格变得更具体一点。 你要拍照片是吗？ 就这样搜可能会那个快一点。 好， 竹节，看一下。 你可以，我其实你可能你哎， 竹韵香水好像是这个， 是吧？ 直接搜竹节是搜不出来的。 好，竹韵香水。 竹韵应该是竹韵，哎，搜到了。 好， 这款价格的话，带上身体乳的话，大概是800上下。 八百上下。 对，如果单是这款香水的30毫升的话，大概是。600以下550以上、大概是 这个 区间。 这个是50毫升的。 对吧，是这一款，没错吧。 对对对、是的。 30毫升大概是这个价，如果是50毫升的价格可能会再稍微上扬一点。我看看。50毫升哎，它这款香水的毫升数很多耶，大概是650以上700以下这个价位。区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价位。但是好像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经济能力吧，可以选择更适合自己的这个喜欢的这个香型。但我觉得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们推荐都是基于我们个人的喜好。 对， 适不适合你，我们还是推荐了很强调很多次啊，自己去闻一闻，试一下，找到属于自己独特的气质。尤其是我其实个人很欣赏那个大侯说的那种沙龙香水，就是因为它很小众，我们都希望做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 对，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大牌的香水其实它更商业化一点， 是的， 它更有一个价值取向是迎合大众的。而如果想做一个文艺小青年有自己的独特的呢，可以选择这种沙龙香。 对，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喜欢是在一个年纪是个标准型的，那可以选择这些我们商业化更浓的一些香水，找到适合自己的气质，我觉得也不错。 对， 嗯， 对，天一这个总结的非常的到位。 对，我觉得香水是一种文化，化妆也是一种文化，我们不要只跟风去追求。 是， 其实每一款香水每一款味道的背后都有它的故事， 故事 值得我们自己去玩味一下。 对对对对对。好 好，我说完了。 好，没有，就是说天一今天总结得很好，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在这个夏天有一个 清爽味道 的香味在一直陪伴着你。 对，希望炎炎夏日有这样一款香味，让你去除炎热，找到自己独特的心境，美美香香的度过这个夏天。 是的，同时呢也美美的度过这个周末。好的，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感谢大侯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闻香识女人，希望大家对香水呢不仅仅只是表面上的一些了解，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期节目呢，大家有更多的一些 深入 对香水的一种了解。好，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不见不散。接下来的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希望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982。 下周再见，拜拜。 下周再见，拜拜。我是一梦。 我是嘉宾天一。 好，拜拜。 宠，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